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为温岚量身打造的这么一首《走》，11:07，说走就走，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嘞？还记得我们昨天说过，有人选择呢去纽约、伦敦、巴黎。当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有人偏爱探索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城市。如果你恰好是一位这样的小众旅行地爱好者，不妨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地方找寻一下特别的美景。昨天我们去的是西班牙马拉加，晒过马拉加的阳光呢，也再次尝试着看懂毕加索。毕竟马拉加呢是绘画大师毕加索的出生地，这里呢也被很多的文人墨客称为是天堂般的城市。毕加索曾经说过，没有体会过马拉加阳光的人，就创造不出立体主义的绘画艺术。之后我们又去往了智利瓦尔帕莱索，还记得吗？这里是电缆车上的城市，整个瓦尔帕莱索全程共有30多个电缆车，每年的载客量呢高达1200万。最古老的缆车呢，1883年的时候，最小的缆车一辆只能装8个人。今天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特别的浪漫之旅。要去往的这两个地方，首先先说一下地名吧。首先是法国的卡尔卡松，听过这里吗？如果没有听过的话，接下来还会去到意大利的波西诺塔，那又是哪里呢？你有没有去过？旅行过程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是很有意思的。没有过，才回来有了更多的有趣的谈资。 什么时候了，浪潮退下了，你还坐在这、yeah、等天气或心情，决意都不可，拖拖拉拉，勇气不见了，风捂住了耳朵，不懂不懂不不懂， 分秒留我留我留我留成长，yeah。 JJ 林俊杰作曲并演唱的《你有没有过》，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为电影《破风》专门打造出的一首主题曲。透过音乐呢，邀请大家与自己的青春进行对话，回忆自己也曾有过的年少时光，在旅行过程当中你所有感受到的一些特别的经历。首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去往的是卡尔卡松。卡尔卡松呢，是法国朗格多克鲁西永大区奥德省的一个镇，分为新旧两个城区，分别坐落在奥德河的东西两侧。这里是著名的卡尔卡松城堡，也就是卡尔卡松市的历史城区。在1997年的时候呢，这里被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去。大千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城堡，在这里白天我们可以逛古董店，晚上睡城堡，这样的旅程多么的惬意。 你穿着我的T恤，大到有些发紧，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却是一真一假的玩具，害我在你手里吃透温柔的暴力，就不成器。我的黑框眼睛在爱撒谎，变得画风马牛崎岖，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颚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望情趣，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它念成火大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的火是很重，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欢迎碎片。哇哇哇哇哇，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滑稽，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却是一真一假的玩具，还握在你手里吃透温柔的暴力，就不争气。我的黑框眼睛变得火风马牛崎岖，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颚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它念成火大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的火是很重，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哦、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它念成火大劫。你是大千世界过眼云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跳动花枝花叶，我的奉献万花筒里留下真切纪念。哇哇哇哇哇， 这是许嵩的大千世界。的确，当你去旅行的时候，你才会感叹大千世界真的是拥有着太多的美景。 和太多特别的感受。来到卡尔卡松城堡，你会发现这里有长达2500年的历史。在1247年被并入法国之后呢，就扮演着强大的边境要塞功能。城堡呢，采用了独特的双城墙设计，外城墙呢是免费的开放给公众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散步、遛狗。只有到进入内墙的时候，才需要付费参观。当然，外墙和内墙当中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特别的乐趣。哎，前方有一个栅栏。有人从栅栏当中还偷窥你。 不要太快相信，还不要太快接转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就保持忽远忽近的距离，就让我隔着这美丽的间隙偷窥你。我知道这是自虐的游戏，好像是你随时绝不敢太快去相信，也不要太快贴成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想保持忽远忽近的距离，就让我隔着这美丽的间隙，还不要太快贴成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想保持忽远忽近的距离，就让我隔着这美丽 吴青峰作词作曲，九零蔡依林演唱的《栅栏间隙偷窥你》这首作品呢，也是收录在九零2012年的专辑《Muse》当中。这张专辑当中呢，一共有3首作品，全部来自于吴青峰的创作，《彩色相片》《栅栏间隙偷窥你》以及《迷幻》啊。原本其实两个人并不算特别的熟悉，是公司牵线呢，向吴青峰邀歌，然后他们展开了一场 APP 谈天之旅，就是没有面对面啊，只是通过社交软件进行聊天。九令说回忆起来呢，聊天过程一度让他觉得两个人是像在做论文探讨。然后九令呢就一直扮演着出题目给学生的老师，因为相谈甚欢，吴青峰呢也是一口气交出了3首作品。而这首《栅栏间隙偷窥你》呢，是有一次啊，九令在网络上看到朋友的故事，有感而发，于是给出了青峰这样的题目。歌曲描述的是，那个人明明已经身在幸福的爱情当中，却因为个性比较悲观，即使可能永远拥抱幸福，但还是抱着最坏的打算，总是远远地偷窥自己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展开一场暧昧的偷窥游戏。于是通过这样的编曲营造出了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如果你没有看过 MV 呢， MV 也是挺有意思的。九令呢特别跑到了巴黎的私人博物馆等地进行了拍摄。说到城堡，你会发现城堡白天和夜晚的景色都非常非常的美，推荐白天游览后在当地住一晚上，然后欣赏下城堡的夜景，或者是等天黑之后呢，在城堡当中随便的溜一溜转一转，也会有与众不同的感受。还有一点特别的是，卡尔卡松还有很多神奇的店铺，比如说卖古董武器的，专卖占星事物的等等。 当然古董武器你也只能看一看哦，可以淘到不少神奇的小玩意儿。在这个城堡当中旅行呢，你会发现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趣味。有的时候你可以是假装曾经的贵族，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假装说这是我的落魄贵族，回来简单的看一看曾经的家乡是怎样的，心情嘛就像这首作品一样，快乐的你就唱啦啦啦，陈春、李宇春演唱的有一种微醺状态，非常慵懒的我唱啦啦啦，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一些小众的旅行目的地，好好的感受一下世界的大千。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想知道是谁拿到了七夕大奖，隔空为心爱的人送出爱情的祝福吗？想知道8月17号主持人思萌会带着您怎样对心爱的人表达浪漫吗？请关注每个工作日12点播出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共同见证七夕节从天而降的爱的惊喜。倒计时第4天，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还为观众策划呈现了体育场馆的过去与未来主题展，展现奥运场馆的功能严格、设计理念演变、建筑美学和科技发展等等。再来关注正在中华世纪坛进行的北京节拍品牌活动，推出了五项风格迥异的展览，从摩登时尚到冬奥主题，再到少数民族爱情故事，让人应接不暇。8月17号到10月7号，古典爱情、中华各民族传统爱情文化展将亮相。展览由中国民族博物馆历经10个月策划制作完成，精选374件民族文物，呈现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仍旧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婚嫁习俗。而8月18号到10月10号 Remit 再见 Cobix 影像体验大展将以200多幅珍贵图片和多媒体展陈方式，呈现20世纪在影视、音乐、体育、科学、艺术五大领域内顶尖人物的多个侧面。这项展览也是该图片库首次在中国设展。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前面呢，我们去到了法国的卡尔卡松。来到法国，怎么少得了法国美丽的歌曲？这一首非常经典，会唱的朋友跟着一起唱。 Hélène, je m'appelle Hélène, je suis une fille comme les autres. Hélène.J'aime mes joies, mes peines, elles font ma vie comme la vôtre. Je voudrais trouver l'amour, simplement trouver l'amour. Hélène, je m'appelle Hélène, je suis. 有多久没有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了？一晃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1993年的时候，我的名字叫依莲。这首作品不光在法国成为了排行榜当中连续25周的冠军单曲，在世界范围内呢，更是引起了一番的热潮啊！很多国家的歌手呢，都有翻唱过这首作品。很简单的旋律，但是却打动人心。我的名字叫依莲，我和其他的女孩一样，我有我的欢乐和痛苦。我想要爱情，只想要爱情。OK， 伴随着这首作品，我们也离开法国卡尔卡松，接下来要前往的是意大利。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很多人也不熟悉啊，这个名字叫做波西塔诺。简单的说一下吧，波西塔诺呢，是意大利坎帕尼亚大区阿尔马菲海岸沿岸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坐在高山和大海间的平地上。曾有人说，波西塔诺就像是一个梦乡，你在的时候呢，感觉它好像不是很真切，可是当你离开之后，它一下子变得栩栩如生，在你的大脑当中久久不能忘却。来到海边，谁说一定要是两个人才能拥有浪漫，一个人去海边也可以很美好。 一个人去海边，梳理思绪的凌乱，平躺在宁静洁白又松软的上面，扑面而潮湿的海风轻轻抚摸我的愁眉苦脸，一阵阵的把我安慰。一个人在海边，自由自在好自然，叫消极和颓废的做一个了断，不想再被虚伪纠缠，让内心的忐忑持续着不安，我不想丢了我自己。消极和颓废的做一个了断，不想再被虚伪纠缠，让内心的忐忑持续的不安，不能丢掉了我自己。耶耶， 我不能丢了我自己，这首歌曲呢叫做一个人去海边，来自于陈羽凡作曲，羽泉共同的作词并演唱完成。歌曲当中呢说到，我一个人在海边，自由自在好自然，当然生活当中也并不都是一帆如意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挫折，经历很多很多的磨难，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心情已经来到了一个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岔路口，好像左拐右拐都不是，这个时候来旅行，放下一切，让自己的精神好好的放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去往的意大利的波西塔诺呢，这里主要是背山面海，成为了社会名流的后花园。特别是这里的阿马尔菲海滩呢，被誉为是欧洲最美丽的海岸，这里的海岸线蜿蜒曲折，岸上的山岛呢可以说是巍峨耸立，山谷和海峡交接，果园和野生动物并存，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当中拥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要知道像毕加索、伊丽莎白、泰勒等等很多的社会人物呢，社会名流都曾经在波西塔诺流连忘返。除了这里有非常漂亮的海岸线之外，当然这里的人文风光也是格外有特色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还有更多好玩的好看的要看，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一会儿见。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到海边，你最想看到的是沙滩、大海，还是就是躺在沙滩上惬意地感受阳光照在身上那种温暖的状态？欢迎曹格带给我们和煦的阳光。 比较沉浸像情歌呼啸，一种信息简单又然发烧，但却长出了翅膀，滑向海天的中央，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我们一起唱，星河在跳跃，烟火像孩子的笑，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因为天空这么大，烦恼就变得渺小，换个想法，世界美得不一样。忘了这世界本来让很简单 ，Come on， 拉萨萨扬嘿，拉萨萨扬萨扬嘿，35好友比酒还浪，拉萨萨扬嘿，拉萨萨扬萨扬嘿，快乐其实很简单。 们一起唱，幸福我们一起唱。 这种自在的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sunny， 就像歌名一样阳光。来自于曹格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他2012年的专辑《合理活的动物园》当中。此刻我们来到的是意大利的波西塔诺，尽管呢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小城镇啊，但是波西塔诺却是在很多电影、音乐剧包括歌曲当中出现过。比如说1994年美国的浪漫喜剧电影《Only You》，2003年的《托斯卡纳艳阳下》，到2009年音乐剧《Night》中的歌曲，以及滚石乐队成员就是曾经在波西塔诺的咖啡馆当中创作出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这个版本呢是现场版本。在咖啡馆的惬意当中，两个人找寻着生活当中的种种的灵感，讨论讨论着，突然间一段旋律就此诞生。Midnight Gambler， 来自于滚石乐队，他们来到了今天我们要去的波西塔诺一间咖啡厅当中突然间产生的灵感。波西塔诺当然会有豪宅，豪宅自然有它的动人之处，但是小镇上风景的主体呢还是一些最普通的民间小屋，一座座小巧的白色房子从海边顺着悬崖而上，层层叠叠一度延伸到了山腰，或者你也可以说这些房屋从山腰如瀑布一样的倾泻入地中海的怀抱当中。好吧，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随意的看，随意的感受，因为每一处风景每一处记忆全部专属于你个人。11:52，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转眼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的香烟想着你脸庞，我也望过大海的方向，你想我们是否迷失过方向，你看你在夜里是否向往着远方，又或许独自走在街上，想起那年花房的时光，我却还在路上。这是吴亦凡的花房姑娘。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花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我方向，你要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哦哦，不能这样，我想